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颠，爱情是场雷雨，依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灵魂自然失去。听你的耳语，从此生相许，谁人心要的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随着这首主题歌，特别容易就把我们带入到了邪不压正这部影片当中，如果您看过的话。那么姜文导演的电影邪不压正呢，现在正在热映，上映以来这部电影也是褒贬不一，甚至可以说是颇有争议，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很有丰富性的影片。有人看到了酣畅淋漓的复仇故事，感受到了快意恩仇，也有人看到了民国时期的北京城，重温古都旧梦。今天我们就从电影《邪不压正》聊起，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民国时期北京城的那些传奇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市专家方彪。方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哎，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还有著名的影评人小爱，您好。 哎，欢迎好，大家好，小爱。 哎，二位呢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方老师是好多年前的老朋友哈，小爱是最近的老朋友了。那么我们既然先从电影《邪不压正》开始，这样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电影的背景。那么这部电影呢是根据旅美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改编的，讲述了一段民国初年以老北京为背景的江湖侠义故事，说的是青年侠士李天然为了寻找杀害师父的凶手而深入北平复仇的故事。其实故事的框架并不复杂，但是呢姜文对他的改编和演绎还是不少的。二位老师也都看了这部影片哈，先来说一下对于这个电影一个大概的感受吧。小爱， 其实看《邪不压正》之前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哈，我就一直在期待，因为 而且我一直看你在朋友圈里发这个期待， 一直在发这个期待，因为我本人呢是一个姜文电影的一个重度的一个影迷，所以对这个影片的期望值是特别的高。那么姜文在中国的电影史上呢，其实应该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啊，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么一说，感觉就说的非常的大，非常的高大，但是其实也确实是如。因为他的电影作品，特别是他导演的作品，有着非常鲜明的作者的个人风格， 是，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拿他和好莱坞的昆汀去做类比，这两个人呢，他们都是后现代主义，然后呢，都喜欢用一些魔幻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这种对撞，然后去描述一些看似很荒诞、很黑暗，但是呢，实则又是 可能你仔细一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又都能够看得到的很多的故事。 所以姜文电影特别多隐喻， 很多的隐喻。所以就是从他的第一部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啊，到后面今年是第六部，四年一次啊，第六部，就是大家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一提到姜文的电影，就是我自己我会觉得 OK， 我先做好一个准备，我准备去解密，我准备去探秘。对，所以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呢，就是终于看了这个邪不压正。看完之后呢，其实我个人是觉得作为一个重度的影迷啊，我自己反而会觉得没有被完全的满足。不是因为他这个影片不好看，很好看，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次就是稍微的拍的正常了一些，就打引号的这个正常，就是在他自己个人的这种比较鲜明的风格以及他的这种任性的尺度上，实际上他这一次他是稍微的往回收了一下，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他能够拍的更加的肆无忌惮，他在个人的表达上更肆无忌惮一些，那可能对我来讲会觉得更加的酣畅淋漓。 你所谓的正常，就让很多普通的影迷会觉得这 个 影片容易看懂多了，比以前的电影。 对对，当时看那个《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大家会写各种各样的论文，真的是几千字的论文，然后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去探讨那个李叔究竟是人还是鬼。对，那个风妈为什么聊着聊着明明是夏天，天上就飘起了雪花。大家会去说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会争得面红耳赤。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懂这个故事。但是呢，在这个故事背后呢，姜文他还依旧是很姜文，因为他以前电影当中的很多意象性的符号，比如说雪花，比如说火车，比如说鲜花，然后女人的足部，对吧？然后包括一些很调侃式的这个屁股，这样的很多他经常会去聚焦的一些元素呢，其实还是出现在他这个影片当中。同样呢，他可能也有他自己更深层次的一些政治方面的隐喻，比如说实际上他讲的故事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现代革命的一个发展史等等等等，还是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去探讨。对，所以今天就是来聊这个邪不压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机会，一个话题。 所以小爱您跟方老师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方老师您看，小爱呢他是作为一个电影人哈，他一直在这个行业当中，所以他的这个角度首先是看导演的风格，看这个影片的表现方式，但是我相信方老师您看的，您的角度肯定跟他是不一样的，是吧？ 我作为一个老北京，从我的祖父就移居北京了。有我们这个家庭呢，在北京生活了100多年。 哇哦！ 我又是这个从工作角度，我是搞北京史的，也是。所以呢，切入点就不太相同。我就说呢，拍一部老北京的片子难， 不容易。 为什么呢？北京这城市变化太大了。这部影片的原作者是不是啊？这侠隐，他是49年12岁离开北京，75年回来，他说不认识了。那如果说实在的，就说变化之大。要是现在 刚20多年，他就不认识了。 现在变化之大，可以说是旧迹难寻。所以要是拍一个这个从这个历史角度，从文化内涵角度还原老北京难。这部影片呢有巨大投入，在 那个景儿大家都看出来了哈， 投入确实费了很大功夫。这种是这个是静感的这个街景的投入。但是作为一个老北京来说呢，一看这就是影视城里的作品。 方老师还是不满意，看来哈，确实是。你看这个民国时期的北平，这是故事展开的舞台。姜文是在云南搭了一个北平城，为什么跑那么远的地方去？ 那一定当地这个 有支持哈，说有4万平方米的屋顶，灰色的屋顶连绵起伏，主角就在这期间飞檐走壁，因为他的这故事主线就一个在这个瓦片上飞的，还有一个在地上走的两条线哈，还有胡同里人们的生活，比如说一开始就是这个那个人带着空瓶子去打醋是吧，去吃，为了这醋来吃这饺子，然后走街串巷磨剪子抢菜刀啊，这个吆喝声啊，还有挂在猪肉店门口吹满气的那个猪碎炮是吧，然后所以我就想问一问这个方老师，对于电影中展现的老北京城，您觉得是影视城中展现的，但是它的还原度高吗？现在肯定只能是从影视城当中来展现那种古老的韵味了哈。 确实本部影片呢做的努力是相当大的，但是作为一个老北京来说，作为我这个年龄啊，我这种职业，我这种经历的人，看起来呢还总觉得有点意犹未尽。 比如说您觉得哪儿意犹未尽，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就是说真正的京味儿体现不足。 还体现不足。一会儿这样，我们请这个方老师来跟我们说说真正的京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这个电影呢发生了这个年代，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电影当中呢，李天然主人公他最后救下的张将军在历史上影射的是谁，我们一会儿请二位来跟我们接着聊。 从电影《邪不压正》聊民国北京城，当电影人的个人风格强烈到一定程度时，他能够左右一部戏的精气神。比如周星驰早年在香港出演的电影，尽管是不同导演拍摄的，影迷们依然会将其统称为周星驰电影。20年间，姜文电影的口碑经历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从1994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提名金狮奖并席卷金马奖，到2014年《一步之遥》票房和口碑的遭遇滑铁卢，姜文最早导演的两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被很多观众认为是毋庸置疑的经典影片，无论是普通影迷还是学院派人士都评价颇高。从《太阳照常升起》开始，很多人看完姜文电影后都会发出看不懂的观影感受。后来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姜文的《让子弹飞》诞生了，取得了6.78亿元票房的可喜成绩。《让子弹飞》在商业上的成功无疑对姜文的后续创作产生了影响。2014年引发极大争议的《一步之遥》最终获得了5.16亿元票房，远远低于预期。现在姜文电影的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和最后一部《邪不压正》都已经完成，这部电影一直到今天仍能引起广泛讨论。作为姜文的第6部电影，《邪不压正》又成为一部饱受争议的电影。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姜文导演的电影《邪不压正》正在热映，今天我们就从电影《邪不压正》聊起，探寻一下民国时期北京城的传奇故事。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北京史专家方彪以及著名影评人小爱。那么小爱，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吧。刚才也介绍了一下，说这个故事呢是发生的场景是老北京，但是也有人说《邪不压正》虽然是发生在老北京的一个故事，但是讲述的是一个很西方的故事哈。因为刚才您也说过，其实姜文导演他的这种表现的这个方式其实还是蛮西方的哈。他自己也说，他自己说过，说这个电影《邪不压正》如同北平的哈姆雷特，如同李小龙智取危机四伏的卡萨布兰卡。怎么理解他说的这个话呢，小安？ 哎呀，我觉得这个话我不知道是姜文自己总结的还是别人去总结的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姜文这个影片呢，其实他当时改编张北海先生的《侠影》的时候呢，高晓松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觉得特别的有点失望，为什么老北京的那些东西都没有了，原来那个小说里好多那个老北京的小吃，结果姜文说那不是我想拍的，他说那个留给你，说我拍的是我想去拍的一个故事。实际上呢，我们如果去对比之前的原著小说《侠影》啊，其实他的那个改编特别的大。姜文他只是把其中的几个人物拿过来了。但是真正他拍的真的是一个侠的故事吗？其实也不一定。要我的话说，他拍的是一个人影，他更关注的是一个人的故事。然后所有的这些人呢，其实他都是刚才像我们跟那个方老师聊天哈，都是把它放到了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之下，它都是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隐喻的。那么我们单纯的从这个故事来讲呢，其实整个故事它表面看起来是相当的简单，它讲的就是一个男孩一个 boy 成长为一个男人的一个过程，一个心路历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放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元素，有姜文的暴力美学，然后呢也有刚才提到了间谍之城卡萨布兰卡，对吧，也有这种谍战危机的这种各种的悬疑 是 紧张，各种的谍战的这种故事 场面，到底谁是主人公的大 boss 最后才揭晓哈。 对，然后有他非常姜文是标签的黑色的幽默，然后有他的隐喻，有他的 象征主义，然后呢还有特别一个亮眼的地方，就是它的非常凌厉快速的一个剪辑，就整个这个故事呢是在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快速推动之下，它给你呈现了非常非常多的信息量，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人，大家看完这个影片可能大家真正关注到的这个点呢有可能会不一样，因为你心里装的是什么，可能你真正看到的就是什么。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从姜文他个人的一个最初的初衷出发呢，他就是想去还原一个他本人看了侠影之后他脑子里面呈现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可能不一定和侠影的故事能够百分之百的去对接，但是呢他那个味道可能是一样的，或者在某一个点上他那个味道它那个气味是相投的，所以他是想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小爱你关注的点是电影，像方老师他就关注的是老北京，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里头呢，应该说姜文导演哈放了很多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很多人看完之后会觉得有点懵，知道吗？ 对，就回到您刚才那个西方美学的问题哈，姜文导演他一定是一个就是阅片量非常的大，然后他对于西方的电影美学是有非常深厚的了解和理解的，那么我觉得就是从他的太阳照常升起或者之前阳光灿烂的日子以来哈，就是在他的影片当中呢，其实你经常能看到很多的场景你觉得似曾相识，好像是致敬影史上某一部经典的影片，就是我刚才在看那个刚才您提到那个卡萨布兰卡，那么我在电影当中呢，其实我也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呢想到了卡萨布兰卡， 闪现出了某些画面哈， 某一个场景，就是说简单说描述一下那个场景，就是当时几个人在六国饭店，在六国饭店他们在其实表面上是在调侃，实际上呢是朱潜龙特别的生气，因为他的女人啊，唐凤仪呢屁股上被盖了那个章， 对， 所以呢几个人在六国饭店围着一个那个桌子，围着一个酒吧的一个桌子在喝酒， 是， 其实那个场景呢它无论是美术灯光置景还是演员的服装还是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和电影卡萨布兰卡当中的一幕是非常非常相似的，然后在那个电影当中呢是德国军队登陆了卡萨布兰卡，然后呢德国人跟法国人他们就处在了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对峙当中，所以表面上呢那个德国军官和法国军官表面上他们是在喝酒，实际上呢在表面的这种亲密之下呢他们心里面是有非常多的各自各怀鬼胎的，非常非常紧张的，然后呢当时那个场景就是在那个桌子上放了一盏台灯，那个台灯是一个核心道具，其实它的出现就是暗示了就是这两个人他们其实是被剑离开的，他的这个邪不压正当中同样就是也是在六国饭店的那张桌子上面，六个人围着坐在一起喝酒，中间也是放了一盏台灯，我不知道这个是巧合，还是说就是姜文导演他心里面装着很多他对于西方电影美学的已经是进入到他的一个习惯当中的一种东西，就那在他作品当中可能你就能够看得到这样的一些呈现，对，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场景其实在电影当中其实还挺多的，就是他的电影语言我觉得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和探讨的， 所以小爱关注的是电影这个本身呢，所以会讲到很多的这个细节，但是呢可能如果有一些朋友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会有点懵，这样我们先请方老师来讲一下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一些这个历史背景呢，其实也很有意思，那么电影的发生的时间是在1937年的北平，方老师这一年北平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七七事变了哈。 我就谈一下啊，当时北京的这个政治大环境，九一八事变以后北京变成了这个军事前线，发生了长城抗战，是吧，北京的学生也掀起了129运动，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课桌了，长城抗战中国军人打得很英勇，是不是29军大刀队一战成名，是不是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那是豪情，实际上要是在战斗中的话用大刀对付现代武器的话那是说实在的 没戏的 对了，这个没什么悬念， 是， 但是中国人民就凭着这个血肉之躯坚持了8年抗战，取得了最后的全胜。在七七事变以前呢，日军兵临城下，在这个通州啊搞了一个冀农防空政， 自治政府、嗯、而且呢这东交民巷里头又驻织日本军队，对于中国来说呢军事上处于很不利的状态。 嗯， 唯一跟后方能够保持联系的就是这个平汉铁路上的这卢沟桥了，所以七七事变也是在卢沟桥打响的。 嗯， 长城抗战以这个和平协定而告终以后呢， 嗯， 双方也就是这个也是另一个战线上吧，咱们叫做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间谍战、地攻战。 嗯， 日本的培养了这个特别的日本浪人呢，他早就在这东北把语言习俗搞得很清楚了。 嗯， 所以他日本的这个日本浪人、日本间谍很多。 嗯， 这美国的兵营他以这个以东交民巷为依托， 嗯， 他的间谍活动也很厉害。他的在远东他也不愿意放弃嘛。 嗯， 德国也想插手。 嗯， 德国表面上呢跟这个跟南京政府保持很友好的关系， 嗯， 实际上他又跟日本结盟，整个的这个北京的民众呢也有抗日锄奸团，这样说呢说卡萨布兰卡是当时是一座间谍之城，北京城也是这个各种暗战在这斗法。 哎呀，方老师也呼应了一下这个， 嗯 啊、所以说真的是一座不平凡的城市，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哈。 啊，举个例子吧，日本想轻而易举的呀， 嗯， 是不是利用这个制造所谓的暴乱，这占领北京， 嗯， 就利用了这个在这个这汉奸白奸武的这便衣队， 嗯， 他们准备在茶馆里头啊，就是掀起暴动， 嗯， 这个啊地下党获得这个情报， 嗯， 就通过这其他途径通知了29军，29军的特种部队呢预先就这个包围了这茶馆， 嗯， 所以这个使这个暴动呢，这还没有暴动，就给他整个给消灭了， 嗯。那么结合这个历史时间和背景哈，这个电影当中李天然他们最终解救出了一位这个张将军，说其实是暗指的是著名抗日将军，抗日将领张自忠先生。 嗯，这个可以说。 可以说。 北京是有张自忠路 啊， 还有张自忠小学。 是。 张自忠将军在整个二次战中， 嗯， 是唯一在战场上， 嗯， 壮烈牺牲的上将级军官， 嗯， 唯一，而且他还不是被榴弹炮弹所击中，他是在肉搏战中这为国捐躯的、 哦、很英勇哈、哦、 他的这个左轮手枪里头这个是他已经受了重伤， 嗯， 左轮手枪里的最后一发子弹打完了， 嗯， 一个日本兵啊就拿刺刀啊冲他扎来了，他一闪身躲过刺刀， 嗯， 因为他已经受了重伤起不来了， 嗯， 但一闪身这日本兵这死刀扎空了，他就攥住这日本兵这枪了， 嗯， 这借势站起来了， 嗯， 他站起来以后呢几个日本兵同时向他开火，这样的，这所以张将军的这个殉国呢， 嗯， 可以说是壮烈异常，在同整个在国际战场上头引起了极大的这震撼， 嗯， 延安重庆全开了追悼会， 嗯， 这蒋介石这跟毛主席是不是啊？都送了花圈， 嗯， 而且蒋介石亲自到这个重庆的南天码头去接灵，接灵时候一直走上这灵船， 嗯， 给全国人民的就是在的这抗日将领中，可以说是在国内外取得了巨大的影响， 是大家也是非常敬重他， 嗯 嗯， 他自己为什么他自己说过一句话，跟文杰说，我要是不战死，洗刷不清自己。 哦， 他为什么说这么一段话呢？就29军撤出北京的时候啊， 嗯， 宋哲元给他一个任务，说你留下啊，跟日本周旋，争取一些时间，让部队啊好撤下去以后再行接机。 嗯， 所以张自忠就留下了。留下以后呢，那当时全国一致声讨啊，那就是。那你就当汉奸了。 嗯， 他跟分手时候跟秦德纯29军副军长这分手了。我说我别的说一句话吗？我这次弄不好就是千古罪人。 嗯， 他把他在北平能做的工作全做了，拖了有十几天，就转入这个东交民巷。 嗯， 他出城的时候，据冯玉祥回忆啊， 他是装作孝子出的城。 嗯， 出城以后跑到南京，蒋介石也对他不信任，给了他一个就是这留在这军政部啊做这个中将部副，也就是说这个部长助理。 嗯， 但是他的部下一致要求让他这啊重返战场，这统帅他们杀敌，也是经过各方面的促成吧，张治中又回到这个这前线啊，跟他的部下 一起来抗日， 对，一起来抗日， 最后英勇牺牲在战场上， 最后英勇牺牲在这个抗日战争的这战场上，而且是最激烈的一个这个战斗。 嗯，所以说姜文导演他这部影片的这个改编的这个小说呢，他有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也有一些真实人物，但是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这种演绎和杜撰哈。刚才说了这个解救的张将军，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电影中的主角李天然。这个李天然呢，他是设定的是从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师父被杀，后来被这个等于是外国人收留，送到美国去长大，然后回来复仇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有一个英文名叫 Bruce Lee， 这个致敬李小龙啊，是吗？ 对对， 一样一样的这个名字哈。而且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名字叫侠隐。嗯，所以这个我想问一下小安，你觉得这个李天然这个角色他算是传统意义上的侠吗？ 我觉得姜文他就没有刻意的说去拍一个侠， 嗯， 或者说在他的这个邪不压正当中，他拍了侠， 嗯， 他也拍了隐，他也拍了人。那么他其实真正想借这个影片传达的是，说的深刻一些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程。 嗯， 那么说的更加的具象，更加的贴近这个故事本身呢，其实他讲的是这个，人物， 嗯， 人物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的这个状态。 嗯， 实际上这个影片它所讲的这个故事是在抗战以前。 嗯， 那么抗战以前它是把这个李天然把它作为了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嗯， 它去给你呈现当时历史上的大部分人物的一个状态，就是战争往往是在你不经意间猝不及防的时候突然就来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正在喝着红酒唱着歌，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应该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你面对这个炮火在前方已经打响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这个勇气真正的投入到这个战争当中。 嗯， 他讲的是这个人在面对战争的时候他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变化。 嗯， 那么这个李天然他就是从一个 boy 成长成为一个男人，他一开始他对于这个去复仇他是抗拒的。 嗯， 所以他很喜欢在屋檐上，屋檐上屋檐下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屋檐上是一个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 嗯， 啊，一个很魔幻的一个世界。 嗯， 他更喜欢在那个世界里面和他心爱的女人去互动。 嗯， 但实际上呢他是需要从屋檐上跳下来的，走到现实世界当中的。 嗯， 那么他从屋檐上到屋檐下到他去一把火烧了这个日本人的粮仓，这一段的历程不仅仅是他一个个人的一个成长的历程。 嗯， 实际上姜文所讲的就是人物历史的一个前进的一个历程。 嗯， 所以其实还是蛮深刻的。当然我就是刚才也说了，就是电影嘛，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关注的点会不一样。那么因为我其实是作为一个女性观众啊，虽然就是我平时做电影评论，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女性观众。那么可能我在看的时候我会更关注一些我喜欢看的东西，比如说爱情，比如说李天然跟两个女人关巧红还有唐凤仪之间的这个情感关系。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在影片当中它也都是用一种非常不经意的一种方式，其实姜文是给你讲述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嗯， 然后其实我们从这个影片当中呢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对于女性的一个态度，所以就是方方面面，就是可能谈方老师可能谈老北京谈革命史。 嗯， 但是其实你要是我们要是从他这个影片当中去挖掘其他的一些元素呢，其实也都在。 嗯， 包括他的那个视听语言，就是一直在说大家去谈论邪不压正，可能更多的人会去讨论影片背后的隐喻呀，然后他的人物啊，他发生的这个背景啊， 嗯， 环境啊，然后他怎么样去还原了一个你想象不到的这个老北京。 是， 对，但实际上呢就是他所有的这一切他都是通过特别流畅的影像的语言。 嗯， 所以在影片当中呢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大家就能体会一下。 嗯， 他 他讲关巧红和李天然的关系，实际上他是想讲述女性对于男性的这种引导，就是在关键时刻，其实女人她是能够在一个特别主导的一个位置上，她能够去引领男性去成长的，她讲述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关巧红跟李天然他们在影片的前半场的时候，每当他们同时出现在屋顶上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关巧红她都是站在一个楼梯上，她是站在楼梯的上方，李天然永远是在下面去高高的去仰视 他， 这样的一个位置关系，就说明了在当下，在那样的一个时间段，其实关巧红他是更加的主导他俩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李天然他还没有去把那个粮仓烧了，他还没有去从成长一个真正的一个革命者。 然后关巧红在不停的 鼓励他、支持他、引导他。 但是他这个做这些他需要一个应该什么需要一个成长的这个过程， 是 他要接受这些， 对的。然后终于有一天晚上，终于他在关巧红的这个支持和鼓励之下，他一把火烧了这个日本人的粮仓。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他俩之间的这个位置关系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关巧红在钟楼的内部温好了一壶热酒，等他回来。这个时候呢，关巧红是坐在这个窗户窗沿下，然后呢李天然呢他是站在上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在看这个中景镜头当中，两个人的关系是李天然在上方了，然后关巧红像一个很温顺的一个小女人，然后再抬着头仰视着她眼前的这个已经成长的这个男人，这个位置的变化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会不关注的话可能一下就过去了，但是你真的是去研究一些这样的一些电影语言，你会发现其实姜文在所有的这个细节当中，他其实他都是做得非常的到位。 所以说我们今天请二位来讲呢，这个小爱来讲讲这个电影语言的应用，这个方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背景哈。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要再稍微的这个休息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对于这个电影语言的运用以及一些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这里头的老北京城其实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会儿也请二位来说一说，方老师说说那时候北京城什么样，小爱也来说说到底这种表现手法哈，我们怎么来看，真的也很有意思。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金刚经》中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当作如是观。一梦如是，在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王亚斌所导演的舞剧中似乎被赋予了更深的含义。九月他的舞剧《一梦如是》即将上演，用光影和舞姿讲述丝绸之路上文明大师鸠摩罗什穿越荒漠，孤独艰辛，如梦如幻却又脚踏实地的故事。鸠摩罗什是谁？如何用舞蹈展现丝绸之路的神秘与奇迹？城市文化范儿，对话王亚斌，聊聊丝绸之路途中的梦与现实。从电影《邪不压正》聊民国北京城。因为历史原因，北京原有的城墙整体上已经不复存在，现在能看到的只是少量的城墙遗迹和部分城门建筑，其中紫禁城城墙保存完好，是北京四道城池中唯一完整的幸存者。皇城的城墙现在能看到的也仅有东西长安街保留的两段，四座城门仅保存天安门一座，内城的城墙保留下来的崇文门至东便门一段现已建成了明城墙遗址公园，城门中只有正阳门和内城东南角楼，另外德胜门箭楼经修缮也保留下来。外城城墙现在保留下来的一段在新龙潭南侧一带，城门也大多失存，目前主要重新复建了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和西便门箭楼及瓮城。可以说城墙与城门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北京保存下来的城墙与城门十分有限，也非常宝贵，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应该受到严密的科学保护。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悲，爱情是长 那么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史专家方彪以及著名影评人小爱，请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我们聊聊正在热映的影片《邪不压正》背后的传奇历史。刚才呢，小爱跟我们说到了这部影片当中的这个李天然的这个成长跟女人都有很多的关系哈，比如说跟这个唐凤仪是许晴扮演的，还有跟周韵扮演的巧红。洪生说女主角是姜文的媳妇儿啊，没错，说姜文是特别会把自己媳妇儿拍得最美的导演哈。而且这个周韵扮演的这个关巧红呢，其实在历史上也是有原型的哈，方老师，实际上他的原型是这个施剑翘，他刺杀孙传芳的故事也很传奇啊。 对， 嗯， 这很传奇。咱们简单说啊，这孙传芳是直系军阀， 嗯， 五省联军总司令。这个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斌是这个奉系的混成旅旅长， 嗯， 奉军沿这个京浦铁路南下，这个作为一个混成旅的旅长呢，他是志在那个获得这个安徽督军的这地位， 嗯， 所以呢，但是这个战斗过程中奉军失利，忙于撤退。据这个文史资料选集的当时的一些这个军官的回忆， 嗯， 这施从斌他是坐着这个装甲车这督战， 嗯， 撤退的时候呢，铁路桥上头奉军的这个官兵也正在撤退，当时施从斌为了夺路而走吧，就命令这个装甲车开了过去，那奉军的官兵在这个桥上头啊被压死压伤1000多人。说实在的，就连当时的这个这直军的一些个这个文职人员都不敢过桥。 嗯， 施从斌这个火车冲过桥以后呢，没想到直军的这个特工队啊，已经把那边的铁路给破坏了。 嗯， 这个脱轨，这翻了，施从斌被俘。被俘以后，孙传芳为了震慑，意思看谁还敢这继续沿京浦线南下，还想夺取安徽地盘。就把施从斌给斩首示众了。 嗯， 这人头悬挂。 嗯， 这样说呢，这施剑桥跟这个孙传芳属于是家恨。 嗯， 家恨，他成功的这个这刺杀了这孙传芳，在当时也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很多这些个北洋的这些下野军阀啊。下野的这些军阀躲在天津租界里头， 吓着了 日本人啊。 嗯， 勾结他们，像徐学元就出来下海当大汉奸了。这个孙传芳呢是日本士官学校的，他遇刺以后呢，很多人也想象的是有一个另有这个背景。从现在看来说，那个施剑桥没有这个军统中统的这个背景，他就是为了 纯粹的加恨， 纯粹的加恨。 哦， 但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呢，他也在大后方投入了这个抗日救亡运动。 嗯， 在募捐中呢，颇为活跃，还给个宋美龄一个很大的下不来。宋美龄接见他，意思想表扬上他募捐中的这活动吧。 嗯， 他直接跟宋美龄说了，一个小商贩啊。捐了十几块钱，我们都不忍心收，几乎是他全部本钱了。 嗯， 一个党国高官的这个太太，拿出了一个简直是没法要的这个破床单，这当时让宋美龄很尴尬。所以呢，这个整个施剑翘这个人呢，他就是由这个报家仇，最后走向这个是这不是血国恨，走向了这抗日战争。 嗯， 这抗日救亡运动。 嗯。所以说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些这个人物的原型还是都能够找到的，但是确实是姜文在电影当中做了很大的改编哈。我们来说一下姜文，刚开始我们节目开始就说姜文为了拍这部电影在云南搭了一座北平城，所以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了很多北平城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正阳门城楼、钟鼓楼、六国饭店等等。很多朋友们对这个也很有兴趣哈，比如网友石头就问说，电影中老北京的城墙宽阔的能骑28自行车，我以前去西安玩就最喜欢在城墙上骑车了，当年北京的城墙真的是这样的吗？方老师， 这样说吧，北京的城墙比西安还要宽还要高。 哦， 不但是可以骑车还可以跑马。 嗯， 按照这梁思成原来的设计呢，在北京城墙上走环城无轨电车。 嚯，在城墙上走电车啊， 富富有余。 哦， 我小时候常上城墙上去玩， 嗯， 所以我对北京城墙的这印象很深。 嗯， 那时候北京城墙在这个50年代时候，50-60年代时候还保存得很完整。 嗯， 后来根据各种原因吧，北京的这城墙被拆了。 嗯， 就是留下这个这一段。 嗯， 还留下几个这个有标志性的这个，现在最有标志性的就是一个这个前门。 嗯， 这一个德胜门了。 嗯。 其他的还有个角楼， 嗯， 其他的不复存在了。 其实这个北京这城墙被拆除1920几年就开始了哈，然后这个21年 最早是拆皇城， 27年对拆过，然后这个29年的时候，当时为了改善北平环境，整修这个大明壕北段，又拆了很多这个皇城的城砖作为建筑材料哈，所以说。这个时间是这个，实际上当时北平城墙已经是被拆掉了一部分了哈，皇城的城墙。那么这个电影里头有很多元素综合在一起，还有一个公公潘公公，这个网友这个 Lucky 红说，电影里潘公公把影评人埋汰的不行，小爱看完什么感觉？潘公公奇异的装扮，然后不停的抱着这个电话在那个说自己一些奇怪的影评。但是后来你知道我看到演员表的时候把我吓一跳， 是哈， 鹦鹉史航演的，他是著名的影评人，他为什么演这么一个这个太奇怪的这个角色了，这有什么隐喻吗？ 对，就好多人问我这一段哈，我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实际上就是姜文他所指的不一定就是影评人， 嗯， 我觉得他指的是很多人。很多人，那么在影片中呢，其实有一段台词，就是潘公公一直在强调 the movie，the movie，他一直连说了三个 the movie，在强调影片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就是看似潘公公说影片是最重要的，但其实电影根本就不那么重要。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兵荒马乱的日子，其实电影是最不重要的。那也可能他姜文给我们讲的就是，其实他这个电影故事怎么样，可能本身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当中真正发生过的那些人，然后那些事件，历史的车轮所留下的痕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浅层次的，就是姜文对于一些红包影评人，一些不是那么专业的影评人，他自己就是夹带一个小私货，自己调侃一下，玩一玩，但其实可能他真正就是影评人只是一个称谓，这个称谓背后其实他所说的是另外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人物一出现，让整个影片的这个节奏都变得很欢快起来， 很有意思。姜文就是他的一些恶趣味，所谓的恶趣味，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黑色的幽默，其实包括就是他调侃梁启超的肾，梁启超的肾在历史事件当中是真实的， 是电影里头就是在协和医院里头说有一颗肾，让这个新入职的医生都要去看，是因为他们 院长 院做手术取错了那颗肾， 取错了，这个就是梁启超的真实的一个遭遇。那么他把这样的一个情节放到影片当中，就表面上你一看他是在戏谑在调侃，但实际上他也可能也是在暗指，因为李天然当时他是他去协和医院上班的第一天 on board， 然后从此之后李天然就会开启他的一个革命之路。实际上他对于他自己想表达的一些东西吧，其实都是有关联的，但是可能猛然一看，如果我们想的不是那么深刻的话呢，可能他只是一个调侃的一个点而已，你甚至会觉得在某些时刻它有一些荒诞，但是这个荒诞仅仅就是止于荒诞吗？其实不是的， 所以姜文导演他是得装了多少的元素进这部影片，所以他得自己亲自来剪哈，别人剪都不行，太不容易了。那么这部电影呢，有这种很有意思的节奏，有这种历史的原型人物，还有这个老北京城的还原哈，也还原度非常高。而且这个网友小景说电影里的内务部街说曾经是公主府，还说曹雪芹在这儿写《红楼梦》，想问一下是真有这么回事吗？就是说那房东就是到处都跟人说这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地儿， 没这回事儿， 没这回事儿是吧？ 不过我得纠正一件事儿。 哎， 当时这个北京啊都有一种说法，梁启超的腰子拿错了 啊。 从现在协和医院的病历上看，查不出来。 哦，查不出来，有没有这回事儿？现在成了一个悬案，是吧？ 悬案了， 因为这个事关协和医院的名誉。 哦， 是不是？ 看来这个 那个曹雪芹的那句台词呢，在影片中出现了三次啊。 是， 其实这个就完全就是姜文夹带的一个小私货，因为他自己从小长大的那个旧宅子，他特别的有感情，所以他就觉得应该是用一种方式告诉大家，就是那一块地方它不是一个普通人住的地儿，所以他在这个电影当中他就玩了这么一个小趣味在里面，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其实看姜文的电影，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太认真了，可能反而会就是在有一些点上你觉得通不过去，但是往往就是你不用那么特别认真，但是你把它用一种特别开放的心态，你展开你的想象力，你去看的话，可能反而你会觉得诶，很多地方是很有意思的。 要琢磨琢磨哈。 对， 虽然呢电影中的老北京城在现实当中无法重现，但是也给了创作者更大的发挥的空间。不论您认为这座老北京城是电影的外壳也好，是灵魂也罢呢，它确实都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二位老师呢，你们作为一个是老北京人，100多年哈哈，这个家族都在这里生活，小爱是新北京人吧？ 新北京人。 哎，那么最后再给我们描述一下你们所喜欢的北京城的一个场景或者是感觉吧。方老师先来给我们说说。 这个问题啊，好回答也不好回答，每个人都有自从自己的角度。 话到嘴边好像总觉得有很多想说。 你比如说吧，内务部街，内务部街在民啊，内务部顾名思义，民国时候的一个部，内务部在民国时候它是相当于现在的民政部跟公安部两个部，但是它这个实际上呢它起不到什么作用。咱们就这样说吧，内务部总共在民国时间有200多人，你就知道它正在它作用这很小。内务部街里大宅子也不是内务部，这大宅子现在还存在，是明瑞的住宅，是重点保护文物，规模相当大，里头呢确实这个宅子里头走出很多人，因为以后他是作为部队的宿舍，那现在那个住在里头的这个当时的那小孩现在已经都是变成老头了，都可以说是不是有的。 姜文也是在内务部街11号成长起来的哈， 所以呢有时候呢对内务部街能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呢，我住的北城，我对什刹海就留下很深的印象。作为这个北京的这士大夫文化，我又对这个这宣南，对琉璃厂，对这会馆留下很深的印象。每个人呢，他的这个经历不同，生活工作的范围不同，所以呢，都会有所取，有所选，都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地方，不可能统一。 方老师，这个脑海中的这个北京城。是真正的老北京城哈，以后要拍这类影片还要多跟您来请教。小爱，你对于这个北京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提到北京的话，我就是老北京酸大瓷瓶酸奶，北冰洋汽水，伊利果子面包，北海公园划船，就是这样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片段，但是这个是我从小记忆当中的我感受到的一些北京，那就像刚才就是咱们讲的，就是每一个人心目当中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北京，所以呢，其实姜文在拍《邪不压正》的时候呢，就是他并没有说是想去严格的按照史实记载去给你复刻一个老北京城的模样，不是的。因为电影它是一个梦想，是一个幻象。姜文他是借助于邪不压正这个影片，他去拍的是一个他想象当中老北平应该有的样子。所以就是我们从影片李天然回到家乡的这一幕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银装素裹的一个北京的城楼，然后地上铺满了皑皑的白雪，然后树枝上也都是挂着白雪，非常漂亮，整个就是一个银装素裹的北平城。那我觉得你看我一聊又回到这个电影当中了哈，就是在他的影片当中呢，他并没有就是完全去抛开了老北京的很多的元素，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他出门，在他被扎了一枪那个大烟之前，他路过了一个店，那个店是卖老北京叫猪碎棚， 是吧？ 珠穗旁， 对，挂了一圈那个珠穗挂在那个屋檐上。 是， 就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其实我就特别特别的想笑。 嗯， 可能其实那一幕它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一定是去隐喻什么深刻的含义。 嗯， 但是就当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一幕，你看到那个珠穗旁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种会心想笑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邪不压正，其实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关于老北京的一个电影，就它可能不一定是跟你心目当中的这个老北平是一样的， 嗯， 但是呢，其实它是姜文心目当中的老北平该有的样子， 他拍出来的样子， 导演的一个自我表达， 不同的人又看出了不同的感受，就像二位今天跟我们所聊的这个影片聊的老北京一样哈。电影好不好看是很主观的一个评价，但是这部《邪不压正》它带来的文化话题确实是足够的丰富和有趣。姜文说这部影片是他写给老北京的一封情书，所以呢，有时间的话大家也不妨去看一看，在其中是否能够找到你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情感和共鸣。今天也非常感谢方彪老师和小爱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了《邪不压正》这部影片背后的很多东西，了解了老北京城的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谢谢你们，谢谢二位。 从电影《邪不压正》聊民国北京城，电影里姜文演的蓝青峰第一次出场是在北京东城区内务部街11号的六公主府，当时骑着大二八去打醋的姜文系了一条红腰带。原著里的蓝青峰是前清的武举人，电影中说他在北京城里有六公主府这样的大宅子12间，他本人极喜欢提这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地方，再加上他蓝这个姓氏并不多见，让人不由得怀疑姜文是否和一步之遥一样给自己的角色设定成了旗人。清代旗人男子在正式场合必须系腰带，凡属宗室的系黄腰带，凡属爵罗的系红腰带，这就是电视剧常说的黄带子红带子。当然了，这是很多影评人的猜测，或许就是姜文导演喜欢红腰带也说不定。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笔，爱情是场雷雨。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要结束了。最后呢，主持人黄燕代表我们的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金刚经》中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当作如是观。一梦如是，在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王亚斌所导演的舞剧中似乎被赋予了更深的含义。九月他的舞剧《一梦如是》即将上演，用光影和舞姿讲述丝绸之路上文明大师鸠摩罗什穿越荒漠孤独艰辛如梦如幻却又脚踏实地的故事。鸠摩罗什是谁？如何用舞蹈展现丝绸之路的神秘与奇迹？城市文化范儿，对话王亚斌，聊聊丝绸之路途中的梦与现实。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夏蝉长鸣，嘶拉之声甚为单调。北京地区有一种小个的蝉，浑身绿色，落在枝头被树叶遮掩，很难分辨，唯其叫声独特，伏天儿伏天儿，起伏不绝，北京人即称其为伏天儿。说也名实相符，伏天儿在头伏后才在枝头长鸣，一直叫到三伏，秋后殒命。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